我就说打工认识的不靠谱吧，你偏不信。那兔子不拉屎的破地方，妹子，我今天说啥也不能把你往这火坑里送。咱们回去， 把车从沟里弄上来。哥，我跟你回去。 哎呀，你扶扶我！哎呀，我这腿呀！哎呀， 来慢点啊，哥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这都是有讲究的，那马头琴不能停。 是啊，是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东家赏钱，拿着拿着，再顶一会儿，再顶一会儿啊！ 这都小半天了，咋还不见人影呢？ 董书记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 你慢点说。哎呀，咋回事啊？ 我和小光哥迎到外面接新媳妇儿，这新亲的马车在沙丘子那儿翻车了啊！小光大舅哥的腿给摔坏了，哎、人家新媳妇儿说啥也不来结婚了，这婚事啊黄了 啊！婚事黄了！我的天哪！哎、这可咋说的？ 别着急， 大娘， 你哎， 大娘， 不行，不行， 人中啊，掐人中啊！ 哎呀，董书记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小唢呐，滴滴答，新媳妇去谁家？起风了，刮黄沙，丢媳妇，病了吗？小伙脸上挂泪花，小唢呐，滴滴答。 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1996年。煮熟到嘴边的鸭子飞了，马上进门上炕的新媳妇跑了，这真是把人闪得不轻啊！人要脸，树要皮，老人这一股急火病倒了。作为村干部的董福才，那心里头更不是滋味啊。 大家静一静，现在开始开会。董福才来了吗？ 好书记，我来了。 啊，今天的会议是专门商量北甸子村搬迁的问题，到会的还有几位专家。咱们北甸村沙漠化非常严重，专家已经认定不适合居住，所以啊，上级领导非常重视，经过考虑，想采纳专家的意见，咱们整体搬迁。今天这会呢，也是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，大家伙都畅所欲言呐。 董福才，恭喜呀，这天上掉下个大馅饼，呱唧一声就给你们北甸子砸上了啊！ 就是的，这是好事儿。我跟你讲，听说呀，搬迁以后那安置条件都可好可好了。 去了呢， 董福才，别闷着，你有什么想法也跟大家伙说一说啊。 郝书记，我有话说，我们北甸子不搬。 啊？不搬？那你说说理由。 郝书记，我代表北甸的老少乡亲，谢谢政府，谢谢大家的帮助。为搬迁这个事儿，我想的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们搬离了北甸子，万一沙子治不住，北甸子没了，南甸子就得接着搬。这样下去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这是我们北甸子的事儿，我们怕了，躲了，这黑锅，这担子，别人也得扛。 好你个董福才啊，有股子倔劲儿。可是话好说，事儿难办，照这样住不多长时间，估计北甸子就得被沙六子给埋了，到时候你我是要承担责任的。 郝书记，没有那金刚钻，我董福才不敢揽着瓷器活。老天爷能叫村子变坏，那我们也能用双手叫村子变好。北甸子的事儿应该由我们北甸子来解决，我回去跟乡亲们商量办法。我们就这样搬了，不是光彩的事儿，真的，我们不图寻那新房子。专家可以指导我们，